尹替身，今季监制金神岛编剧冼昆林配音。 喂，啊，福哥， 啊， 而家都已经咁夜啦，而且啊天寒地冻，我劝你都系无谓翻去啦。 系，唔翻去唔得。 点解唔得啫？索性喺呢度过夜啦。嗱，我哋开多樽酒，饮到够皮为止，好唔好？ 本来咧几好嘅，但系你知啦，我屋企只老虎乸多而善道噶嘛，喺外边过夜点掂啫？ 咁你有冇试过啊？ 嘿，讲下都有罪啊，仲敢试咩啫？ 系阿福，女人咧你系唔可以就惯晒嘅，乜都就晒佢，盏仲坏佢嘅啫。 第二个女人就唔可以就，但系呢只老虎乸咧唔就唔得噶。 咁其实养咗佢咁耐啊，都应该转性噶啦。 你想佢转性就难啦，我睇天翻地覆啊，佢都唔会转性啊。 你咁样点得噶？成世人流流长，一日到黑对住嗰个有你讲不清嘅女人，好难过日噶。 唉，乜都系惯嘅啫。 唉，我知，我知乜都系惯，但系惯咗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咁啊，确系冇乜瘾啊！ 冇瘾都冇办法噶啦。你睇，自从盘古初开，开天辟地以来，三教九流谈天说地，乜嘢学说都有，乜嘢理论都有，就系冇一套对付罕妇同埋道妇嘅学说同埋理论。连孔夫子咁有学问嘅人啊，都唯有拧下拧下个头，唉声叹气喺。女人以小人难养也。你话有乜计？有乜计？ 哎呀，计就一定有嘅。不过你揾唔到师傅教你啫，福哥。如果冇计啊，我阿爷又点会有三妻四妾？我阿爸又点会嫖赌饮吹啊？啊，呢、這个世界我睇唔系好多男人好似你咁专俾女人管嘅啫。啊， 唔好讲咁多嘢，我真系要走，走 啊！啊，你要走我都冇符嘅。不过咁，等阵先得唔得？ 喂喂喂，啊，唔等啦，唔等啦，太爷翻去一样系唔掂噶。 哎，你坐低啦。嗱，我而家去叫阿成同埋阿九送你翻去。 嘿，傻啦傻啦，使乜人送啫？你惊我会荡失路咩？啊，唔使。 啊，喂喂喂喂喂，吓，你听我讲埋先啦。嗰条路最近啊，唔系几好行噶。你明唔明啊？ 点会唔好行啫？我嚟嗰阵啊，沿途都冇事噶。 日头人冇乜事，但系而家系夜晚啊。 夜晚又点啫？ 啊， 你惊有人啊，拦途截劫敲脚骨噶，你真系。 哦，喂喂，你真系冇听人讲过？ 讲咩啊？ 唉，人哋话乱葬岗嗰度啊，最近好多鬼魂出现，好猛噶。 原来讲嚟讲去，你无非系想我留喺树陪你饮酒啫。唉，你讲乜鬼都好啦，你都吓我唔到嘅。 唔唔唔唔，系真噶，我唔系讲笑噶。 好啦好啦，算你讲先。啊点啫？啊，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到时咧，我同佢斗下，睇下边个惊边个。 啊，喂喂喂，诶，好啦喂，咁你攞埋个灯笼去啦。啊啊， 唉，唔使啦唔使啦。吓，唉，费事第日再拎翻转头。啊，系咁先。 喂喂， 系咁啊。 唉。哼，硬系死牛一边颈，唔听人劝嘅。 哇，喺行到嚟呢度都几恐怖噶噃。一边是树林，望埋去又黑蒙蒙，好似鬼影重重咁；一边就乱葬岗，又系一大黑一大五嘅阴影，真系令人疑神疑鬼。咦？点解？嗰度有两个人，乜嘢做乜嘢啫？以为 是人抑或是鬼呢？哎呀，唔系啊，都系匿埋一边睇阵下先。早知就由得阿成阿九佢哋送我啦。我睇系人嚟，我明啦。嗰两条友实系你咧，拔开人哋嗰啲山坟墓地，偷嗰啲陪葬物品定啦。咁鬼折堕嘅事都会做得出噶。好，又睇下你两条友点样喐手声。其实系冇脑嘅啫，埋喺乱葬岗嘅人都唔方有好嘢噶啦，唔通仲会有金银珠宝陪葬咩？点解？点解眨眼啫？又多咗个噶？喂，到底喺边度捐出嚟噶？哎呀，嗰度有三个，哇，仲有咁多噶？吓，原来系鬼嚟嘅！哎呀，死啦！而家先睇清楚，个个条脷都系突晒出嚟嘅。哎呀！实系吊颈鬼嚟啦！睇正面咧，佢哋系入醒噶，好在睇清楚。如果蒙查查黐埋去当系同路人咧，大件事啦！哎呀，原来啲鬼行得咁鬼快嘅，飘下飘下咁就飘咗去噶咯。系啦，佢哋到底入醒做咩咧？醒里边又唔系有打招，入去冇得瞓噶。哎呀，我明啦，呢几只吊颈鬼咧，实系入成品替身噶。吓，咁搞法，咪即系城里边今晚有六个人，佢哋要死。哎呀，死啦！唔得，我要设办法。搞定呢只衰鬼，我要查获佢，仲得唔得？查获佢，查获佢。 半夜走嚟衙门击鼓，要申冤啊！都走到天光先啊，申冤啊嘛，懵佬！ 哎呀，我唔系申冤噶， 吓唔系申冤啊，罪加一等。你喺处扰乱公众安宁，知唔知？ 我有紧要事要见阿袁官大老爷噶。 黐线啊你！大老爷啊，随便俾你见嘅咩？何况而家三更半夜。走啦，懵佬，快我劲瞓觉啦！ 呢件事同六条人命有关噶，你唔好口口轻轻咁赶我走先得噶。 吓、啊？点样同六条人命有关啊？喂，有冇咁紧张啊？ 我正话喺乱葬岗咧，就见到六只吊颈鬼入城揾替身。嗱、啊，你话紧唔紧要啊？所以我一定要讲俾大老爷听。等佢通知全城嘅老百姓加紧防范啊嘛！ 哼，我真系俾你个懵佬玩死啊！ 你讲下好啦，我咁得闲唔瞓觉走嚟同你玩啊！ 喂，咁嗰六只吊颈鬼系咪你啲祖宗嚟噶？ 啊，当然唔系啦！如果系我啲亲戚，我一定劝佢哋唔好玩噶。 哼，唉，唔系你啲祖宗啊！唔该你咧就翻去瞓觉。你咁鬼多做乜鬼呀、啊、 我唔想见到有人死囉。 嘿，你瞓咗咪见唔到啦，懵佬。 喂你唔好咁多声气好唔好啊？你唔话得事㗎，你唔话得事㗎。 咩呀？话咩事呀、 啊、如果你係话得事㗎，就马上召集所有嘅更夫，叫佢哋逐条街咁嗌，话有六隻吊颈鬼入咗城。要他们小心啲，唔好俾班吊颈鬼有机可乘喎。 哼，我真係俾你激死呀。喂，你到底走唔走㗎？啊， 唔走我锁你噶啦。 喂，千祈唔好喐手喐脚，唔好喐手喐脚啊！ 原来你嗰只醉猫嚟嘅，咁大酒味啊！唔怪得你喺度发癫啦。好，等我锁你先得。等我 嚟开。喂，嗰度有只跌脚鬼，你睇下，你睇见唔见到？你见唔见到啊？喺嗰度啊！ 我睬你锁啊！ 唔得，我要去救人，我要去救人。 都算你知机啊！再唔走咧，我锁你入去衙门。 好有事咁噃， 我以为你好孝顺，估唔到你会咁样对我嘅，我真系死咁样好过啦，我唔要做人啊！ 咁你仲唔去死？讲咁多做咩啫？ 你唔使逼我，要死啊，好容易嘅啫，攞条石嚟，咁样就可以照镜死啊！ 哇！大件事！大件事！开门啦、啊！开门啦、啊！唔该，快啲开门啦、 啊！咩啊？咩事啊？ 我唔该你今晚咧，唔好同你阿妈撒气啦啊！有咩事咧，留翻听日先讲啊！ 你系边个啊？我唔识你噶噃。 我知，你哋梗系唔识我啦。总之万事以和为贵，尤其是今晚，千祈唔好同你阿妈嗌交。 呢位先生，你咁好心，你系咪神仙嚟噶？ 我唔系神仙，我只系知道今晚咧有几只吊颈鬼入城揾替身，所以你呢位兄弟今晚千祈唔好激你阿妈，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制造机会俾嗰啲吊颈鬼噶。 系咩？吓，点制造机会啊？ 哎呀，咁你都仲唔明？你激到阿妈吊颈死咗。嗰啲吊颈鬼系咪有咗替身先？啊！你唔好当我傻佬啊！我唔瞓觉都系嚟提醒你，就为咗呢件事嘅咋？你听唔听到我讲咩啊？吓！ 呢位先生，你真系好心咯。如果唔系你嚟阻止，我真系会吊颈死嘅。事关太过难受啦。嗱，你话佢有冇道理啊？我一下唔记得煲水俾佢冲凉，佢就发恶，而且我 你唔使讲啦，而且亦都无谓激气，呢啲完全唔关你嘅仔嘅事，佢本来嘅品性咧就唔会咁恶嘅，佢只不过系一时俾啲鬼迷住，先会咁样嘅啫，佢应该系孝顺仔嚟嘅，系咪啊？ 系啊，你又讲得冇错啊，佢一向都好孝顺噶。 哎，你而家醒翻未？如果醒翻嘅，就向阿妈讲声对唔住，讲啊！ 妈，系我对你唔住，你原谅我啦。 嗱，识鬼啊！识鬼啊！识鬼啊！识鬼啊！ 真系有鬼啊！ 喺边啊？喺边啊？ 走咗啦！走咗出去啦！走咗出去啦！ 真系吓死咯！ 嗱，你亲眼见到啦。你个仔咧，嗱一向你跪低嗰阵咧，佢就喺窗口度，一声咁啊，飘咗出去咯。 哎呀，死咯！咁佢会唔会再翻嚟噶？ 唔会噶啦，你放心啦。佢见整蛊唔到你之后咧，佢就去揾第二家人噶啦，唔会噶啦，走噶啦。 咁啊，真系多得晒你咯。我谂你真系神仙嚟噶啦，你坐低啦，我拜下你啦吓。 唔使啊，我好唔得闲噶吓，仲有排未天光，我仲要去提醒其他嘅人嘅，系咁先啦，我走啦。 仔啊，你快啲攞三支香嚟点着佢拜下啦。我哋今晚遇到神仙啦。 系。 激父母，大家要和和气气，唔好俾啲吊颈鬼有机可乘啊！大家小心啊，小心啊！ 你 系 咪想我死啊？如果系嘅，你讲清楚。 鬼嘈喂！哎呀，呢家人又有事啦！ 好啊，你死啊！你即管去死啦！ 得翻拍门先，拍门先。 你死你先啦、 啊！诶、哎，开门啊，开门！唔该，开门。对唔住对唔住、我系嚟劝你两公婆呢今晚唔好嗌交。 你系边个啊 咪喐手脚啊咪喐手脚啊 你点知我两公婆嗌交 哎呀、你点嗌得咁鬼大声我点会唔知啫 我两公婆嗌交关你咩事啊喂你究竟有咩企图 啊你好讲啊 放手我冇企图冇企图我真係唔想府上呢有悲劇发生因为你咁样闹老婆法呢好容易呢逼到佢吊颈㗎。 哈哈原来搞到嚟同情我老婆添吓吓仲用个死字嚟吓我、啊、喂、你同我老婆到底有咩瓜葛、 千祈唔好误会唔好误会我同你老婆呢绝无瓜葛你唔好摆乌龙啊。 冇瓜葛你点解走嚟偷听我两公婆嗌交仲搞到好打不平咁嘅姿态 啊我警告你 啊你係精嘅好快啲重拾招来 我老实讲俾你听啦我今晚呢见到成班吊颈鬼入城搵替身你咁样闹老婆法呢好可能激到佢吊颈死㗎嘛。 吊颈死啊 老婆老婆啊老婆哎呀老婆啊乜你咁搞法啊你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你唔好啊你唔好啊你唔好啊你唔好啊 你唔好啊哎呀点会走投无路啊傻婆两公婆嗌交好平常嘅啫係咪开讲都有话床头打交床尾和嘛唔好啊唔好啊 但你头先咁嘅态度你好难受㗎嘛 啊好啦如果你係顺气嘅可以闹返个转头就算係打我两巴都冇所谓嘅嗱你即管打即管打 我 想 打你喎你唔打我 点算打打以后都唔好打 哎呀又搞掂一单事啊！乜咁多人围住我屋企个门口嘅？哎呀，有钱派咩？啊，真系！喂，你哋一个二个， 哎呀， 起晒树做咩啊？ 哎呀， 有嘢睇啊，有钱派啊！咩？ 大件事啦，大件事啦！你去咗边度嚟啊？成晚都唔翻屋企。 哎呀，我会向老婆解释噶啦，二婶，你唔使理我，唔使惊啊！ 哎呀，向老婆解释。你仲有老婆咩 啊点解走咗佬啊唔係个二婶喂你唔好吓我喎、啊、 你快啲入去睇下啦。 吓、啊哦哦哦、老婆 阿福啊咪、啊、你而家先返嚟呀你真係冇阴功囉。 我老婆点啊 哎呀佢吊颈死咗咯！ 吓、啊，佢吊颈死咗。 系啊，你睇下、啊， 老婆，佢哋点解会揾到你噶？我从来都冇打过你，冇闹过你，你为咩事要吊颈啊？ 你估系要打系要闹嘅咩？个老公成晚唔翻屋企。好多女人都会吊颈的啦。 你老公啊都是周时不回屋企啦又不见你二婶去吊颈。 哎呀他老公啊周时都不回屋企的不回就预咗的啦。但是你不同啊嘛。 我怎样不同 你成世都听老婆话的。你而家突然间作反噃、啊、你话呢个刺激对佢嚟讲几大啊。 我作反 我点会作反啊？ 哎呀，仲话唔系添，成晚唔翻屋企啦，仲唔系作反系乜嘢啊？福哥，你自己问下良心啦，睇下对唔对得个老婆子咯、啊。 我梗系对得住有余啦，我唔翻屋企啊，系为咗要救人咋？ 仲讲到救人添， 系啊系啊，你唔使讲啦，福。唉，男人喺外边滚，实系有好多解释嘅。 咁识得救人，可惜救唔到自己嘅老婆呢？ 老婆，我知道实会有人死嘅，但系唔知系你。如果早知道，我就唔会救其他嘅人，我首先翻嚟救你先啦。 唉，你而家讲乜都冇用啦，喊都冇用咯， 系咯。 天意，天意，完全系天意。 到而家你都仲系唔肯认错啊？都仲赖系天意？ 你哋唔知咁多嘢啦，你哋乜都唔知噶。今次死得真系冤枉。 尹替身，陈森，何文光，叶佳，马淑球，李锦，莫佩文，翠碧，朱雪梅，殷锦华联合播出。